薄皮薄膜托里嘎嘛我亲的哈地神农就阿美巴拥有个比例嘎脏家乐不用中立对于街中大的就农民新疆父母亲安吉巴里家东中谢拉这妈咪秋季将一拉中国这地记者切记龙族兰的切记不发言记赞图兰记得个热摩记姐姐怕呀拉呀姐姐做啊姐昨夜的就离了起点你没见龙族爬马坡家靠在梦人比连我迷中就是连大美自闭不默写先靠江湖大Me se la compa yo Cho chi cho yi la chongko ke te che cha Che chi long chu lan de che chi pong pa ye Che chi zang tu lan zi de ke le mo chi姐姐怕耶拉呀姐姐做啊姐姐姐姐姐拉中国可得姐姐姐姐龙族兰的姐姐不发耶姐姐藏族兰子的个人莫及姐姐怕呀拉呀姐姐做啊姐姐姐怕呀拉呀姐姐做啊姐